还是杜俊芳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他演唱的《柳莺记》。 刚才是杜近芳演唱的《柳荫记》，最后请听她演唱的《桃花扇》。 要钱呐，才吃饭。